顶传媒大家联系 Capital 港澳美正式频道，现在是周分母的节目。外国商人对那个国家汇丰目标接讲者李周峰老 VTL， 伊人伫甘肃西、非洲、马鲁内夫、斯里兰卡、泰国间呼噜去，这一周底跟外国汇丰 VTL 的国家同调，将从二十一届升级到二十四届。定价方面，韩国的来自泰国的房客，或者从 A 的月搭地约去，在 VTL 计划下入境外国。另外，我的国家的房客，即可以从 A 的月搭六个去入境外国。为了防范南非的2019冠状病毒感染面积六度传入外国，外国为第一步断步，就建设计非洲国家的入境安置。为了目的，外国目带无法严感染南非感染面积六度的黑钱病类，尽管现在就是这项感染面积六度可能已经在这设计非洲国家传播。外国将赛事防范措施，将对这项面积六度传入外国的汪洋。另外，传入对的国家协议时，也在南非出现点的面积六度后，端午内至少六个非洲国家跌低的入安置，包括禁止非洲航班入境。较大在地界为地都节，为南非点面积冠病六度，命名为 Omicron， 并列为需要关注的六度。管理点检检筛零九十七，二零幺九冠状病毒病类，上路了解六个国内的单只病类。第一病类计每周感染增长率未定到零点七点。为了目的，系统就使零六十地区点病类伫来些地区，二十几区伫来些黑岗的多的，以及地区就更加稀少。外国界累计病类达二十五万九千每百四十五起。另外，本地就有大人地区只能要搞广东病毒另外症，在累计地方病类达六百八十地区。地界的二零届是六十九月九，不就打回世间。伊能替代到万物无人的职位。不论五届、九届、十届，厌恶乱用管理感染分大险的类。唯独在咱李家界项目检核重点彻底开幕，点重点将使那花机也到更多能转监督接受隔离的项目的健康状况。项目检核重点都要将之隔离送来我入境的鸟狗，黑无这对生物无偌识别进入外国。马来西亚界只能要搞广东病毒，但只点症黑症病类，为了搞垃圾细节，无乌西乌病另一天。马国为体动感容易淡定，这是大部只动物淡子，当地的类奇病类达到9,610,000，地势地面每十起。电盘我个人面。